切，北京啲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欢迎收听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话新闻，我是盛伟， 我是小雷， 我是 Cathy， 我是亚瑟。 香港的占领运动昨天正式经历了第24天，香港政府与学联展开了首次对话。政务司长林郑月娥呢游说学联呼吁市民尽快撤离占领区，又提出了4点回应以展示诚意。 在上次政府跟学联的对话取消了之后，我们经过了大概10天的时间，终于迎来了第一次对话。昨天下午呢6点是在香港的黄竹坑香港医学专科学院，由岭南大学的校长郑国汉主持了持续了2个小时的一场香港政府与学联代表的一场对话，双方呢各派出了5名代表出席。香港政府这边呢是由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副局长刘江华，还有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邱腾华。而学联这边呢也是5名代表，有秘书长周永康、副秘书长陈敖辉、常委呢梁立国、罗冠聪，还有常务秘书钟耀华。 昨晚深夜的时候发表了一个声明啊，说这个香港政府怀有最大的诚意与学联的同学代表就政治发展进行2个小时坦诚而有意义的对话。政府呢并提出了4点的回应，那这次4点回应呢也是阐述了一些政府的一态度。那么我们相反看到另外一方的学联在对话中呢提出了3点解决问题的方向，但这方向呢其实政府并没有直接的回应。这3个方向是：一是向人大提交报告，要求改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政改框架决定；二是呢提出明确的时间表及路线图，将公民提名及废除功能界别纳入未来的政改发展方向；第三个呢是提出修改基本法，容许特首普选采取公民的提名。 嗯，昨天这个对话进行了2个小时，双方也都发表了不少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好像大家都是在重复以前的立场，并没有听到特别的有新意的一些建议，而且呢整个的氛围也是比较的和缓，没有出现有些人会不会以为可能会双方有一语言的冲突啊，或者有一种非常激烈的争论啊。我个人的感觉还是以互相尊重很平和的状态下进行的，没有什么超出预期的东西。 尽管他们没有达成什么具体的一个结果出来，但是我站在一个香港人的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都很关注，因为昨天呢在那个对话开始之前，我们看到在旺角、在铜锣湾、在金钟也有很多人就是在街头上在等着这个会谈的那个直播。 对，全程向香港市民直播。 其实我跟朋友啊，或者是其他香港的一个朋友的聊的时候呢，他们都对这个对话是没有太大的期望的，但是起码就是港府跟那个学联是第一次的对话，也是可以说是向前踏一步吧。 对，有对话已经是个突破了哈。 对，因为昨天呢我也有看那个部分那个直播的内容，我看到就是双方都是的立场比较硬一点，就是一步也不退，但是 还是挺礼貌的， 也是可以看到一点点的一些进步。比方说就是港府可以就是向这个人大常委去呈上这个民意的一个民情书，就是反映一下，就是到底在8月底这公布的框架之后，就是香港方面、香港社会方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社会不同界别的人士的看法是怎么样。当然呢，就是就是市长李建玉和说过，就是这个民情的那个报告，能不能够就是改变那个普选的这个框架呢？就是都要再观察一下。但是我觉得如果就是香港政府愿意，就是面对着就是香港就是民意有这样的一个诉求，有这个方向，他愿意向中央去反映，也是一个进步来看。另外呢，就是政府到最后呢，尽管这双方没有达成什么的结果，但是他们愿意就是在将来再继续这个会面，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因为这个 占中活动已经持续了20多天，我觉得持续下去也是有一点点的问题，或者是后果会越来越大。但是双方如果有一个沟通的桥梁的话，我觉得对这个事件有一个比较平和或者是满意的结果， 所以其实 帮助的 对话还是建立起一个双方沟通的机制哈。 对， 嗯，我觉得其实哈森刚刚提到了几点都非常重要啊。第一个是政府在这次的这个表态当中也有几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啊。第一个是2017年普选的在人大常委会的框架下，其实仍有相当的空间，我觉得相当空间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它令选举公平公正和高透明度。其实第二点呢，就是他会在咨询的时候呢继续来保持与学联对话。我觉得这种对话的确像哈森刚才说的，是一种交流，一种理性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在后面的话，其实我觉得在最后一点，他提到是向这个中央港澳办来提交民情报告。我觉得民情报告会反映出一些香港目前的一种真实的情况，也会进一步的改善吧。 听了刚才大家三位的态度都觉得是比较乐观的，我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看法，是看完整场的一个会，我会觉得双方是在平行的空间对话，就是， 没错，我有同样的感受，是完全同样的感受， 对 对， 因为像政府方面其实是一直在强调和重复他们一贯的立场，那学联实际上有一些地方上面他们有一些松动，包括说我注意到有一个很细节的是他们的一位代表在发言的时候说了说其实现在当务之急是现在功能组别的问题，那如果公民提名是一个更好的方案的话，我们可以怎样怎样。那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反映出来他们现在认为这个废除功能组别是一个可以妥协的地方，是一个可以谈判，我们可以去就这个具体的事项来谈的地方。那政府的态度其实就是一贯的表态说一切现在的一切都是不可能更改的。对，我觉得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另外就是当双方对话完结束之后呢，这个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还有其他的四位官员有一起跟记者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那我会留意到很明显的是在这个一开始双方对话的时候，五位官员表情都是非常凝重的，但是你在这个记者招待会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们五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这种感觉，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而且还跟记者有一些这种小玩笑。所以你就会觉得可能在他们的心里把这场辩论或者把这场对话更多的看成好像是在完成一个任务， 当成一场战役是吗？因为全程直播，哎， 对，但是可能更像是一个走流程走程序的。不过我想即使是走程序也好，至少是迈出了这一步，毕竟这场对话的促成也是很不容易的，之前是流产过一次，因为政府坚持是要有主持人，然后政府坚持要有两个固定的议题，那现在看到是双方各让了一步，因为学联一开始说不希望有主持人嘛，那现在是有一个主持人，那同时在这个议题上也是比较开放 的。就关于这个主持人的问题，我就觉得之前呢一直在讨论什么样一个主持人才是一个相对来说中立的一个主持人哈，就之前呢就说可能大学这些校长他们可能会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那么也有这个显示啊，这次的主持人是一个凉粉啊，你怎么来看待这个？ 凉粉就是梁振英的粉丝香港的一种说法嘛，因为他之前会让大家觉得有争议的地方是他首先是支持过23条立法，再加上他本身当上岭大校长这过程就很曲折，当中也有一些争议。 对， 一开始的时候， 尤其他曾经是梁振英竞选特首的顾问， 是，所以就有一点这种嫌疑吧，可能会在这个对话中偏帮政府一帮的这个嫌疑。 但好像他现场的表现还是没有什么偏颇的。 对，我想说，就是开会之前，就是学联方面的代表，他们也蛮担心，就是那个主持人会偏帮哪一方面的。但是我昨天的观察就是，主持人就是做好了主持人那个时间控制的那个角色，就没有加入他自己主观的一些看法。我想他也蛮称职的。 对，我其实我也这样的观感啊，就觉得主持人其实在其中并没有起到一个非常这个偏向一个态度的那种感觉，他还是一种就是流程化的一种介绍就可以了。 其实刚才 Cathy 讲他的那个第一感觉就是好像双方是在一个平行空间内进行的一个对话，我是跟你有同样的感受。一开始那么长的时间，双方各自都有冗长的陈述，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不同的话语体系内的对话，都是在强调各自以前的观点，一个是围绕政治问题，一个是认为是法律问题。政府就说这完全是一个法律问题，尤其是人大常委会的那个决定 定根本不可能改，但是学联这边就强调说其实可以以政治的一些手段来推翻人大常委会的这样一个决定，所以双方好像是底线根本就不一样。但好在我看到最后林郑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过程中学联那边那方面也有一些好像松动的迹象，刚才凯斯也提到了。反正我觉得政府最后 Cathy 说他们在见记者的时候脸上露出了久违的会心的笑容，是不是也跟他们最后的表态也是说他们认为这个对话是满意的，认为还是有成果的，但是学联那边好像并不买账，他们觉得其实没有看到政府有任何的让步。 对，因为我觉得首先说很重要的一个成果是说政府承诺会向中央去表达港人的一些意见，那实际上在整个的对话中学联一直有在强调或者说是有一点攻击政府的地方，就是在过去的政改咨询中其实政府没有起到很好的反映民意的这个角色，所以才导致了现在的一系列状况。那学联的要求可能是说现在造成这样的一个政治后果，你政府应该要有责任来承担。而且我认为在一开场就已经定调了双方之间有一个比较根本的分歧，是说政府这边是强调的是说我们是一国两制中的一国，就是 只是说香港只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一个特区。 对，在我们的管制权以及这个选举的方面，我们是要一定是要有中央来， 有中央政府来 介入，对中央政府的角色的。那学联就比较强调的是一国两制中的两制，就是香港的事情要香港人自己来解决。 对， 所以我想 之前的公开信就 是 说香港问题要香港人自己来解决， 这是双方的一个根本分歧。那我想这点方面可能学联的认识是不够清晰的，我觉得还是政府的这个回答是很应该大家应该是普遍认可的，但是学联可能在感情上现在没有办法很接受。 哎，我也发现他们对话中学联这边一直在强调香港政府要怎样怎样，他根本就没有说中央政府要怎样怎样，他所提的诉求就是说指责香港政府你开始没有做好你的角色，没有提交一个完整的反映民意的报告，然后现在也是要求香港政府来负责任，同时体现一些更多的功能，去反映一些更完整的民意，来提出一个解决的路线图，他都没有说中央政府要怎样。 我觉得其实最核心的问题是学联和政府香港政府这部他两方的态度呢就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其实学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他并没有了解或理解所谓的一国两制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况，他觉得可能就两制是重点，其实我觉得是一国和两制之间必须要去平衡这个关系才可以的。那我刚才有看到其实我们说Cathy 一直说其实不是特别乐观啊，我其实看到第三点的时候我觉得还挺乐观的，就是政府表达的是要成立一个讨论政改的多方平台啊，包括学生和年轻人一起来重点讨论2017年后的政治发展，其实它有一个讨论的空间。我觉得当这个讨论空间给予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代表一种乐观的一种方向吧。 对，而且林郑最后提的四点建议中除了你刚才说的第三点说要建立一个多边的平台反映各方的诉求，有这样一个渠道和对话的机制之外，他也提到第二点，说是2017年的这个普选的方案不是最终方案，也是体现了其实政府这边是让出了一个谈判的空间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提出了就是2017年的补选方案不是终极方案是一个好的一个引头，但是我觉得如果政府可以快速一点，就是说他有什么建议，就是怎么样去跟进下去，怎么样去推展再进一步的一个民主的那个选举的话，那昨天的那个对话就有更大的成就了。 好，关于对话呢我们稍后还有更加详细的讨论，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针对政府和学联对话呢，我们已经请到了香港著名的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先生来参与我们讨论。现在目前的双方的对话属于南辕北辙的一种状态，你怎么来点评对话双方的表现呢？ 大家必须把那个定位搞清楚，如果把昨天那个对话的定位放在如何创造以后继续对话的机会，放在这一点上面呢，我看昨天那个对话呢已经可以走出第一步，因为大家都知道呢， 对话谈判不是一次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尤其是在南柬北撤的政治问题上面。所以昨天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官方的代表，还是学联的代表，还是用说情说理的方法来对话，大家没有激动的语言，尽管立场很分歧，最后呢还是希望能够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所以我不会把重点放在昨天谈没有什么结果，学联没有退，我不会放在这个重点上面，我会放在既然能够谈第一次，而且政府也做出一些弹性的处理，譬如说要他们会提交一些民情报告，无论他以后这个内容怎么写，我们还是可以监督，还是可以等政府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可以大家尊重，但是也一方面要注意谈判的现实弹性效果继续延长下去。所以政治方面呢，既有政治道德政治勇气，谈判的时候也要讲政治智慧，怎么把官方继续留在公开的平台里面对话，这个是学生他们也得要考虑一下。所以我对昨天那个对话的评价呢，我不是一概否定的。 那刘先生，您说学生也应该有一个政治智慧来考虑怎么样把政府继续留在对话的这个框架内，但是他们在对话之后呢，表态是说不满意政府的反应，要继续的占领。您觉得这样一种表态是有助于继续开展对话吗？ 我觉得呢，大家可以把这个看成是一个对话的技巧，或者是创造那个对自己有利的对话本钱，看成这个是一个方法，而不是看成是一个最后的结果，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理解学生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政府也是不会把自己的底线挪动，政府同样采取一样的方法，就是我不会妥协的啊，我啊，你看大家梁振英说的话，老实说他的话呢，某个程度呢，没有林郑月娥那么技巧，弹性，因为林郑月娥呢，他的话反映出，他的态度是有进有退的，但是梁振英的话呢，只是硬绷绷，只是讲强硬的话，最后的结果只会刺激大家的情绪。所以如果我们说学生只懂得进也不懂得退，政府现在的态度同样是怎样。所以我经常说这个是第一次正式的对话，不排除老实说我也建议双方之间除了这个公开的平台之外，也在这个平台的同时，那我说是同时哈，要建立另外的一些沟通管道，这个不是秘密教义，而是谈判的过程里面，这个是一个双管齐下的方法。大家可以看到当年国共这个谈判，毛泽东到重庆里面跟蒋介石达成某个协议，之前也有周恩来啊，还有跟国民党的其他人做私下的沟通嘛，中美建交刚开始八年也是私下沟通，最后第九年才公开的嘛。所以我觉得学生可以坚持公开的对话，现在这样的策略，这个策略我强调不要到暴力的边缘啊，能够掌握这个界限，政府现在也可以坚持他们的立场，但是呢也可以努力创造一个第二沟通的管道，那这个北京也应该考虑的。如果这样的话呢，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就能发挥出来，要不然双方都 只是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想一想怎么一步一步解决问题，那么最后就证明一句话：中国人搞政治的那个妥协基因好像不够。是不是在这个方面也可以发挥大家的智慧呢？ 嗯，好的，刘先生，那我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们看到今天香港的一些评论，包括一些网友的评论，都认为看完昨天的双方的对话之后，似乎政府的立场是非常坚定不可能变的，反倒是学联可能有一些松动，包括说我看到他们更多的强调是说希望政府来承担，香港政府来承担一些责任，一些限制的责任，另外就是要希望香港政府要定出明确的时间表跟路线图方面，那您会认为双方的立场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就是学联是有一些妥协的迹象吗？ 我经常说，很多时候呢，你没有接触，就是包括一些感性的面对面的接触，没有这个发生之前，大家都不会很务实的讨论问题。好了，碰面之后，是不是双方就能解决问题呢？也不是。大家如果经过更多的谈判的过程的话呢，大家就会知道，你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大家两边的高手，刚开始的时候都在尝试摸一下对方的底线、立场、态度、方法。如果把那个重点放在这里的话呢，就不会现在马上做出双方都不能妥协这样的结论。我请大家回顾一下，2010年都在谈2012年的政改方案，大家都说通不过的，通不过的。但是我那个时候呢，已经写过不少文章，我发现中间有活门，就是活动的门。 嗯。 最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是经过各个方面的努力双方也是比较务实的看问题，最后把2012年的政改方案跟2017年的发展整个扣起来，政府在2007年做出一些承诺，那个时候呢，中央也说2017年可以有普选，啊，所以，最后2012年的那个是通过了。 嗯，那您看这次的话，通过昨天的对话，您觉得有看出双方的底线，以及您说的这个活门有存在吗？ 我看昨天那个对话，我的感觉就是困难仍然很大，而且这个困难，如果处理的不好还是会继续扩大，如果处理的好的话呢，可以慢慢收窄这个距离，但是这个收窄的过程肯定比扩大矛盾这个过程长。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呢？ 嗯， 能不能解决问题呢？我说困难是非常大的。 刘先生啊，其实对于昨天的政府跟学联的那个对话，我有一个比较关注的点，就是说林郑月娥或者是政府的代表呢，他们多次的强调，就是2017的那个普选方案不是终极的方案。但是呢这是对方学联方面就因为不相信这个点，所以他们才坚持就是可能那个占领行动还会继续下去。那你据你的了解，你觉得在这个人大常委公布那个特首选举的那个框架之下，未来可以改变可以加入这个民主成分的那个机会有多高呢？ 我经常说，政治就是一个不可能的艺术。所谓不可能的艺术，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条条框框是很多，我们也尊重全国人大的确定，或者我们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也要保护他的确定权，要不然他想到这个权给人家打破呢，他就会有一些很可能不理智的动作。我完全知道尊重中国的现实，但是你 造这个不可能的艺术方面多想想呢，我看官民双方都可以想。昨天林郑已经说2017不是最后这个方案，很可能以后有需要可以再改。还有就是保护这个执政的主导权。一想到这个问题呢，中间又摇摇摆摆了，就令到学生或者市民感觉到不踏实，所以学生不答应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是呢，他们也应该多想一想，譬如说能不能把现在2017这个方案跟2022的方案一块谈，而且希望官方在2022的方案上面做出一些公开踏实实实在在的承诺，把两个也一块考虑，大家双方能够这个都能走过的活门。林郑这一句话，2017不是最后方案，以后还可以改的，在这一句话之后再加一点，就是他马上把2017这个提名委员会的组成方案马上拿出来，就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东西来谈，也表现政府是可以往前走一步嘛。所以这个呢，政府多做主动也是必要的。 嗯，所以看来提委会的这个组成是一个可以松动的部分。那您刚才也说到说双方分歧的收窄是会一个很长期的过程，那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现在的占领运动还是会继续，那拖的时间越长，其实对现在的双方来讲对哪一方更加不利一点？ 对双方都不利。 那哪一方更加不利呢？ 对双方都没好处。我怎样说呢，因为呢我看到群众运动你越拖得长，第一会出现萌点，第二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什么人搞破坏。那所以呢我觉得呢凡是这样的群众运动，大家要明白进退有度，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退。但是你怎么说服只是学生请他们退呢？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就是政府现在马上宣布开放天马公园还有天美道，他们现在已经占领的地方，只要政府怎样做，就是把他们说的一个非法集会间接变成一个合法的政府同意的，然后就跟学联的朋友说号召学联也应该怎样做，号召在旺角铜锣湾的人回来，理由是收缩战线巩固金钟。那这样对学联来讲呢，也是能就是能下台的。那大家政府也让他们继续在那个金钟暂时继续下去，然后慢慢把旺角跟铜锣湾这两个地方先解决。这样不是双方都摆出一个善意的姿态吗？这个就是讲到政府能不能，学生能不能拿出政治智慧了。 嗯，拿出政治智慧。非常感谢香港著名时事评论员刘瑞孝先生的解读，非常感谢，谢谢。 好，谢 谢。 谢谢 您。 嗯，拜拜。 刘先生刚才讲的我觉得特别棒，就是本身我们觉得可能双方的这个立场都很强硬，昨天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明显的妥协的信号，但是他刚才讲了，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可以进退的空间，也有很多具体的东西可以来谈。我倒是觉得还是挺乐观的。 嗯，特别是我觉得刘先生最后给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实际上学联之前也有提出过用这个金钟道换公民广场这个意思，但当时政府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所以看来刘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大家可以讨论的空间。如果说政府把现在的占领变成一个合法的，那其实给学联了一个台阶去下，那同时把这个战线收窄也可以预防一些社会暴力事件的发生，可能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好事。 嗯，但是他刚才说到可以在现在就把2017的普选问题和2022年的方案一起来谈，你们觉得这个有操作的可能吗？港府会同意吗？ 这个可能要请教哈森一下。 这个我相信就是其实第一次他们的对话，我觉得政府还在盘算就是将来下一步可以怎么样做。但是你刚才提到那个情况，我想呢就是港府也需要一点空间去思考一下，因为过去呢可能他们就是有一点比较没有空间的一个想法。现在呢他们就是在学人的那个对话当中就有新的元素，他们也有点时间去考量一下。毕竟呢就是我觉得香港政府呢他执行力还是需要再改善一下的。但是我觉得娄月孝先生的建议是好的，但是我觉得港府应该没有那么快可以做出回应的。 的确双方现在目前属于一种僵持的状态，而且呢观点也都属于南辕北辙的情况。对话之后呢，学联代表依然回到了金钟继续的占领活动。那么其实政府呢也会在未来呢提交所谓的香港民情报告。那么这个民情报告的确也会反映出一部分香港人的真实的情况。那么究竟会反映多少，我们也有待观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沈维， 我是小磊， 我是 Cathy， 我是小 刚才刘瑞绍先生提到这种双方的一种态度哈，以及怎么来点评对话，也提到双方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破坏分子会这个不希望看到这种， 就是说这个过程拉得越长，可能这个变数就越大，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在中间搞一些所谓的破坏。刚才刘先生提到的，就比如说我们在之前的这个战中二十几天的过程中也看到了，其实虽然说是警察一直承诺不会过度的使用暴力，但是也发生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就比如说天马公园那边六个警察把一个示威的市民拳打脚踢。香港市民也有一个讨论，就是觉得香港警察你是不是在正常的使用你的武力。他们其实警察也是很辛苦的，但是现在市民呢对围绕警察的一个反应也是有一个分裂的态度。 那刚才像刘瑞绍先生在最后也提到说再拖下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我昨天看到一篇文章里面他用了一个这个股市的术语叫止蚀，他认为现在香港政府做的应该要做的是止蚀，就是停止的止，然后蚀本亏本的这个蚀。那我觉得这个用的是非常的恰当，是因为现在的香港社会正在消耗掉很多的东西。 消耗掉什么东西呢？ 很多的社会成本，包括说可能有一些人上班交通会遇阻，这是一个消耗。那我们现在看到最直接的就是警察的一个不管是体力也好精力也好的一个消耗。在这种消耗之下，双方其实都会爆发情绪病。可能这种你也不能要求警察说他毕竟也是一个正常的人，在长期高压的工作下可能双方都会有一个情绪的爆发点。那他在这个时候做出了一些不恰当执法的行为，被推到前面去，对他们有一些同情也是很正常的。但 是他们必须要履行职责。 对，可是社会上可能会有一些倾向是说连同情警察都是不可以的，所以双方的对立也是更加的明显。 我的看法就是说不管是这些战中的人士或者是警察，双方都先不要动手。因为我观察到二十几天那些比较大的冲突，可能我们在电视上看的画面不是全部的事实吧，但是每一次就是如果任何一方有比较强硬的一个表态或者是动作，那冲突就爆出来了。 对， 我觉得 我看之前有一个市民说是向警察泼尿哈，这个就有点过了。 对，所以我觉得维持治安是警察的任务，但是我觉得好好坐下来谈还是最重要的。 我看到其实之前说的这个很多外媒啊非常关心这个，当这个香港媒体播出来这个香港警察与这个民的冲突之后呢，很多人就发表了一种态度哈，就觉得香港警察目前的一种态度可能太过分了，那么也去呼吁说一定要去进行调查。那么的确七名这个涉嫌参与殴打的警员呢已被停职， 并到这个警察科去调查了一下。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呢是在一定的情绪下很多警民之间的一种冲突，但是我们的确像哈森刚才说到，我非常希望他保持一种比较理性的状态，不应该去动手。但是我发现其实在很多时候啊，比如说不仅警察，还有一些司机，比如我打车的时候他就会说我路过金钟，他说这个地方一定要绕路了，这边有学生占领了，就很麻烦。那个态度里面啊，会有一些不耐烦和情绪化。 对，这就是刚才 Cathy 说的所谓的社会成本，很多人要付出很多的代价，而且这个代价呢，是有的人承担的更多一些。就比如说一些周边的商户、一些出租车司机，他们因为要养家糊口的问题，而自己的生计就遭到了挑战。那么香港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要面对的就是失去市民的信任。对以后的一个执政也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其实我同意刚才就是刘瑞孝先生有一个建议，就是开放的公民广场给那些占中的人士他们去在那边抗议，那就不会造成现在那个非法占用那个道路那个情况。因为你持续的非法占用下去，肯定那个社会是多元的，那个斗争或者是那个争吵肯定是不断的。那再持续升级下去，我就怕有一个暴力事件爆发出来。 今天早上我那个坐出租车来上班的时候，我特地问了一下那个出租车司机，因为我发现他在听广播，就是讲的占中这件事情，好像对这个还比较关心。我就说你支持占中吗？他说哎呀，那帮学生他们那个，因为这个事情是香港政府的事情，你应该去包围政府总部，你不要去占领什么中环，占领旺角，让别人的生活造成不方便。我说你的生意有没有受到影响？他说我这边还好了，但是我知道在那边运营那些出租车司机们，他们的这个生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说这个是不公平的，对他们来说。 所以这个社会成本有一部分人是在主动的承担，有一部分人可能是在被动的承担。而且现在香港就像这个出租车司机说的，是对政府有意见，所以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这个政治问题呢，政府又没有主动的出来解决，但是又强调说警察要维护这个社会的治安。所以警察就变成了是站在政府跟民众交锋的第一线。那这个第一线，你比方说大家在维护秩序的时候手轻一点重一点，可能就会引发比方说传媒报道，更多的把这件事情给再一次的扩大化。 对，而且之前有那个的士司机就联署向法院提出禁止令，说要禁止继续占领旺角这些地方，法官也最后同意了要颁布一个禁止令，所以其中还是有一些法律的问题。不过我也注意到学联和占中三子这边的表态，就是说我们知道公民抗命可能会触及到法律，但是我们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在占中结束之后我们会去自首。 其实提到这个禁止令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在早先的时候呢，大约有20名的士司机啊，从这个叶园总会这个地方出来，那么带同着标语哈，到弥敦道和亚基老道的交界处要求集会人士停止霸占马路。那么在场的人士呢和倒彩啊，双方一度对骂的状态。那么警员进入了调停，带走了一些情绪比较激动的人士，那么也有一些市民自发来参与调停。我觉得其实这个目前来看这个临时禁制令呢，的确会引起一部分的人的一些情绪和态度。 对，那刚才像小磊说的，他打车的这个出租车司机说是应该去包围政府总部。那实际上学生的这个运动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包围政府总部的，但后来是因为有占中宣布提前开始，跟这个学生运动相结合了，所以才变成现在的。再加上后来在928的时候，因为政府有一些喷洒胡椒喷雾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那可能让这种占领变成了扩散到旺角以及铜锣湾。那刚才像盛伟也说到说，包括小磊也说到说，可以他们可能会在这个之后去自首，因为已经承认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那关于这件事情，其实梁文道他之前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他们为什么害怕战中发生。这里面就提到说，如果假设说即使这些人真的去自首的话，你其实要走的法律程序是很长的。那可能每一次要消耗的社会 成 本也是很长。那可能每一次比方说有一些现在的学联的这几位明星人物，那他们去自首的时候，是不是又会引发新的一些支持者对他们 比方说在他们走入法院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支援呢，或者说爆发更多的冲突，这种成本是没有办法去计量的。 嗯，所以其实梁文道的意思是说，现在的这种成本没有能够给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反倒是如果你有后续的走这样的一个程序，我走法律程序又是一个和平的事情，不会影响到其他市民的生活，但同时又会给港府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我想梁文道他可能更多的强调的是说，政府其实心里是知道这个成本的，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所以他们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在928喷洒胡椒喷雾啊这些行为，可能是想要尽快的把这个事情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但是没有想到是起到了一个反效果，是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判断有一些失误，但事情已经走到了今天，所以变成了警察在很大程度上在承担着这样大家的一个情绪病。 警察冲在第一线，他们忍受了很多的指责。 我不知道，其实在刚才Cassie 说到了很多警察的一种态度哈。那其实我觉得我看了梁文道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不是很赞同，说真的。为什么这样来看呢？因为我觉得其实目前来说他的情绪一直在延续，一直在蔓延，不能说是政府的一种当时的判断是失误的。我觉得其实当时呢表态是很明显的，那如果说有一个公民广场让他们去集会的话，那就是 OK 的。 但是你说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这么多暴力的事件，大家都犯了情绪病，为什么这个社会的戾气这么重呢？好像大家都很不满意自己的状况，而且战中这样的一呼百应的状况是为什么呢？要不然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再探讨这个问题。 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尚伟， 我是小磊， 我是 Gaddy， 我是阿森。 梁正英啊，之前在外媒有一个言论哈，让很多人匪夷所思，就是说他觉得穷人是不应该去参与这个政治和管理的。 他前几天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的时候，说是大家的公民的诉求，如果实现的话，所谓的有广泛代表性的普选，可能就会让一些月收入低于1800美金，也就是大概是14000港币的人，他们这些大部分人的诉求主导了香港的最后的政治的一些措施，这样其实是不利于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是商业精英他们的利益的。 其实我听完这个消息之后，我没有完全去看当天那个访问的那个具体的内容，但是我听了之后我就有一个 我也震惊 就震惊，就不是震惊是震惊，上一趴就是小雷在问为什么现在政府开始跟大家去谈了啊，但是好像就是战中人士或者是香港市民有部分的市民还是很坚决的要去在停留在这占领那些地方，为什么那个怒气戾气还是那么大。其实这个呢就是跟香港政府就是过去有一些管制的风格是有关的。第一就是民意方面的那个注重好像不太够，另外呢就是大部分的人就有一个官商勾结的那个印象， 官商勾结， 对对对。但是刚才呢就是梁特首的那一番言论 太赤裸裸了，反映他的精英主义的一个思维方式， 深化了就是将来如果我继续下去将来的方向也会是这样的。那他说了这样的话对解决目前的那个困局有什么帮助了？我觉得完全没有帮助，就是在火上加油， 基本上是没有帮助。但是我倒是觉得我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他的确提到收入的问题，但是他想表达的意思是说他希望的是一个精英的一个政治来去管理香港和治理香港。 我觉得梁振英错就错在他在这样的一个时机说了一句他心底的实话。 是， 我觉得这 他就是一个精英主义思维， 他是这样想的。我相信可能这个世界上也有很 多的人，很 多 人都这样想， 很多被管理的人也是这样想，就是他们是认可这样的一种方式， 精英代理治理。 对，但问题是梁振英在这样的一个时机提出，真的是无异于火上浇油。再加上说，他在里面有提到说，不能让香港变成一个福利型的社会。那这点其实，但他又没有解释为什么不能。那我想。 想他指的福利型社会可能主要是以北欧的一些和西欧的一些国家为代表， 有一些养懒人的弊端。 对、 嗯、 但是那些国家其实我如果是学联的话，我又可以反驳他点，那些国家现在不也是很先进很好的吗？再加上说我觉得香港人一直以来大家是有一个政治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问题， 嗯， 就是但香港一直认为自己的经济其实已经发展到比方说可能跟西欧那些国家差不多的水平了、 嗯、 那为什么我的政治上不可以要求更多的是注重社会公平呢？就有一些类似于劫富济贫吧，可能是你富人应该要多交税，然后去补贴穷人，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公平、 嗯、 这也是很多 是 对， 我觉得其实这个观点我不能认同啊、嗯、因为我觉得香港经济是很畸形的一种状态，它不能说已经跟那个欧洲的状态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我觉得他那个不能类同的，因为你现在看到其实包括很多欧洲国家的确看到福利很好，但是你也看到很多欧洲国家是破产的状态， 嗯， 包括他们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直接破产了，很多人在那儿买房最后就成烂尾楼。那你现在如果说你现在追求所谓的这个西方不欧洲的一种福利，那你现在考虑到就是现在目前香港经济的确受的这种情况会不是特别的理想， 对，所以我其实还有补充，就是我认为是说、 嗯、 如果说真的是香港变成了那种社会，其实大家也会发现也是行不通的、 嗯、 但是至少你让他试过了，然后他可能说因为这个公众也是很眼睛是雪亮的、 嗯、 我也是为自己的利益去考虑的，如果说我选出来的政府是那样的一个实行变成一个福利型社会的政府之后，给我的生活其实带来更大的压力，大多数人更加受不了的话，那我下一次就把它选下去了、 嗯、 这种 梁振英他这句话我觉得他真反映了他水平不太高啊，政治智慧不够、 嗯、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还是想维持一个这种大地产商呀商业精英来继续治理香港社会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香港为什么今天这么撕裂，造成这么多的社会问题，就是因为以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正确的、 嗯、 就是那种商人反倒是攫取了那种底层老百姓的一些他们的一些劳动力， 就是所谓的精英管制，就是你管得好的话、嗯、其实大部分民众也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反应， 对， 但是你看他上台之后就是国方面的那个表现，是不是精英管制这个精英的管制是不是就是成功的行出来，就是没有、 嗯、 所以呢就是他说这些话就是激起大部分民众的一些不满的、 嗯、 我觉得其实梁振英刚才就是他这个话吧，也许是他真实想法，但是他其实我觉得他这种态度啊的确呢也表现出他在政治表态方面一种不成熟，对，我觉得很不成熟的一种表现，因为他即使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不能去直接说出来，的确像 Cathy 说的是火上浇油的情况，但是目前来说你说他的一种作为他的一种身份，他应该去如何去来表态，是难道说就是不表态吗，还是怎么样？ 或者说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的表态可能未见得说出来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嗯、 但是对缓和这个社会的情绪会有一定的帮助、 嗯、 那包括说你看这一次战中可能一开始政府为什么错判形势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的支持、 嗯、 我觉得一开始首先这个对抗的双方一方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可能是站在略微弱势的，另一方是这个政府，民众已经对他很不满了，所以如果我是一个本来我只是没有任何立场的人，或者说我甚至是政治冷感的人，我看到这双方的时候，我自然道德感的天平是已经倾向于学生这一方的，就是学生其实他在道德上站在了一个高地上，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后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可能原来我只是不愿意出声的人他去加入到学生这一边，是因为我忍受的社会的一些长期的压力太多了，比方说地产霸权是大家常常说的这些，所以我对这种社会的不公平我忍受的很多，但是我之前可以忍，因为也没有一个平台或者一个管道去让我发声，但是现在可能借着战中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借着我去支持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时机，我就把我积压已久的这种愤怒表现出来了。 确实是需要一个政治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之前我还一直觉得梁振英你作为香港特首很多的指责就是针对你个人来的，你为什么不站出来跟学联这边有一个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来澄清你自己的一些理念，但是现在他这样的一个表态我觉得算了，还是让林郑来吧，林郑有可能在说话方面更有智慧一些，更有艺术一些。 我觉得林郑月娥她其实每次她对话或者是所谓的她的讲话当中会有一些所谓的空间让你听着还挺舒服的、 嗯、 就让你最起码当时是 没有办法说 有幸福的感觉，觉得还有空间来可以谈的， 再加上她是女性可能本身有一些优势那其实像刚才小磊也觉得可能现在林郑的形象已经比梁振英好了、 嗯， 我昨天看到一篇文章，它有一个分析是这样，就是说为什么梁振英现在民望这么差的情况下，其实北京也会考虑说要不要换掉特首或者怎样的这样的一种选择，但是这里面会带来无穷的后患，是开了一个先例，就是如果说你示威 闹一闹， 对， 然后政府就妥协让步的话，那以后岂不是有一个多米诺骨牌的一个效应，大家都效仿怎么办啊？ 对，实际上中央现在已经更加的去强调对香港的这种治权，这种治权是中央一直应该有的，只不过是在过去的时候，在一国两制，大家因为一国两制就像之前说的，它是确实是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在实行，大家也都是在一个摸索探索的过程中，那北京以前可能对香港是比较放手不管的， 对， 那现在会强调这个治权的问题，我现在想要收回来的过程中，如果说再继续的给香港民众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说你通过示威我就可以换掉你们的就不满意的特首的话，可能对以后来说中央要考虑的东西就更多， 对，而且中央现在我觉得他一直是在强调法治，强调基本法是他现在政改的一切的基础，包括四中全会也在强调依法治国，可预见的这几年中可能政府的态度不会软化，而且梁振英之前爆出那个丑闻好像也没有什么下文，我觉得他近期导致他下台的这个可能性不大，特别是前两天那个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公开的表态说中央会支持梁振英对香港的一个作为特首的一个， 如果说中央的态度不发生改变的话，我们要看到一种长期的一种香港的战中的影响，后续的影响啊，就如果说他的态度不发生转变，可能会有些人我觉得可能会比较轴，就可能会比较轴，他就一直在那儿说那没事儿，我们就上街来去那个呼吁一下吧，那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长期影响是很大的，那可能 就 没事儿，就 是，不怕穿鞋的，反正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我也不怕失去更多， 就是我们担心的这个过程越拖越长，可能没有一方可以最后成为赢家，大家都要付出代价， 所以之前泰国商会的这个一个领导啊，所谓的一个委员，他就提到说，这个泰国之前红衫军和黄衫军他们之间的那种争夺就很长很长时间一直在蔓延，本来觉得这个事儿很简单啊，都已经泼血了，但一直在延续着，他就一直在，那香港目前来说是24天了，今天踏入第25天，未来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我们不得而知。 我还是比较寄希望于说港府去向中央反映民意的一些状况，我希望是可以更加的去可能清晰的反映吧，像包括说昨天的对话中也有很多学生强调的说一些民调的数字啊什么的，但是港府的回应都是比较模糊的，就是说你们不能代表大多数人， 不能代表完整的民意。 所以我也同意，就是如果他可以向中央去反映，就是香港市民他们的看法，他至少可以做他的本分出来，不是在谈当中就是说啊，你们的意见只是一小众的一个代表，那就肯定是不是回应民意的一个态度了。 所以就是港府在中央跟香港民众沟通的这个桥梁方面的确是有很多的东西没有做到位， 对，我还是特别同意我们之前请教的刘先生他的一些点评，就是虽然说双方的特别是政府这方面吧，他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底线，就是之前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不可能退，那么这个活门这个空间还是有的，就要考验政治智慧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让双方都有台阶下，至少先现在把这个战中的问题解决，让那些暴力的行为或者影响到一些底层市民的这样的一些社会成本不能够嫁接在这些人身上，找到一个更好的沟通的平台和对话，然后甚至是说能不能来具体的谈一谈一些具体的方案。 还有我希望就是可以掌握一下，就是将来这个提名委员会的1200人的那个组成是有什么空间可以提升那个民主的成分，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大家可以继续注意下去的。 对，不要就着原则再这样争来争去，没有一个结论，谈一些具体的事情怎么操作可能更加实际一些。 对，没错，我觉得其实一定要在具体的层面上来去讨论这些所谓的政改方案，才能会有一更合理的一种解释，或者更 务实的态度， 对，务实的态度可能会更加和平和理性，我们也会密切来关注战中。好，那以上的就是今天的三地化新闻，我是盛维， 我是小雷， 我是 Cathy， 我是亚瑟， 拜拜 拜。